地上的大衣柜是你带来的嫁妆，可柜子里再没有你穿过的衣裳。你离开那天带走了我所有的希望，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。墙上的照片里你的婚纱有点泛黄，门口红色的高跟鞋还是你穿过的那双，床还是那张双人的床，我却越睡越凄凉。夫妻一场不容易，你回来我还把你原谅。孩子半夜又哭醒了，问妈妈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只能默默地抱起他，在地上一直走到天亮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孩子不能没有娘。你回来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墙上的照片里你的婚纱有点泛黄，门口红色的高跟鞋还是你穿过的那双，床还是那张双人的床，我却越睡越凄凉。夫妻一场不容易，你回来我还把你原谅。孩子半夜又哭醒了，问妈妈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只能默默地抱起他，在地上一直走到天亮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孩子不能没有娘。你回来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孩子半夜又哭醒了，问妈妈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只能默默地抱起他，在地上一直走到天亮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孩子不能没有娘。你回来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